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水边落下脚后，白恩一百无聊赖，抬起手来触一触水面，水波随他的碰触荡出一圈圈涟漪，没有应答。水里黑沉，宛如一张无边际的巨口，望着自己的倒影，白安逸发了痴。也只有在这种时候，白安逸才会清醒一些。影子的确是不见了。世界上的另一个他，理解白安逸的那个人，不管他怎么叫都不会再出来了。他那只有七日缘分的朋友。在恍惚间，白恩一垂头望着水中的倒影，竟然动了一动。他伸手摸一摸水面。 学长，你出来。 水里的影子竟然开口了。 我的小纳西塞斯，休息的时间有点长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对不起。 白恩一精神一振，双手扶在水边。 学长，你没事？ 严实的雪白月光下，水里的倒影露出笑容。他从水里伸出手来。 是啊，来，来我这里，想看看镜子里面是什么样子吗？ 白安逸自然而然地把手递了上去，被一股巨力拖入水里时，他分不清自己是平静还是恐慌。无数水挤入他的肺里，将他肺部的血管撑裂时，隔着水面，他隐约看见两个人影站在了水边。 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。 他想看到什么，我就能给他什么。你确定牌子在他身上？ 等会儿把他捞上来就知道了。 水的浮力推动着他向上，他想看看杀了他的人是谁，不想落一个糊涂死。但白安逸的发顶刚刚浮出水面，就被一只凉冰冰的手狠狠按下。溺死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，因此白安逸的脑中闪过了许多片段，与焦青光的两年时光终结在他悲悯的眼神，就像是送孩子去戒除网瘾学校的家长，一心觉得是为了孩子好。与影子的七日相处，则是每一帧都历历在目。是谁杀了他？又是谁杀了自己？拿着铁质牌子的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还没有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他不能死。他要见到影子，要救他，就不能死。抱着这样的念头，白安逸沉入水底，宛如希腊神话里的水仙，追随自己的影子而死。白安逸死在一个擅长制造幻觉的异能者手里，姓名未知，身份未知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影子关心的问题不很多，而且很有条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和白安逸一样，接受现实的能力很强。得知了白安逸上一世的死因，影子已经问完了重要的事情。 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吗？倒像他。 他又问。 他同意出借他的身体给你？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嘀咕道。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。 紧接着，他又问出了第三个问题。 你又是谁？ 这个问题，他是针对楼影的。 他的协助者。 楼影指向池小池自我介绍。 异能是数据分解，姓名是池中物。开玩笑的，池江宇。 初步达成共识后，影子对他们的敌意也淡了不少。他们在小树林里扎了营。在末世世界里，池小池就兑换了10个军用帐篷，大功率手摇发电机、全自动锅具、电烤箱，各种工具应有尽有，甚至还有优质蛋挞皮。当他掏出抽油烟机时，影子歪了歪头。 他的异能是哆啦 A 梦。 池小池把抛好的蛇段放入锅底，刺啦一声，油香四溢。 他的异能是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 影子仔细想了一番，回答道： 他和平时没什么两样。 吃过饭后，影子解除了异能分身，回到了白安逸的身体里。对于不是白安逸的人，他兴致不高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娄影和池小池两个人睡在同一顶帐篷中。娄影问他： 你打算怎么办？ 铁牌、粉皮人，线索已经够多了，接下来就是调查。 怎么调查？白安逸的异能还不清楚，你的身体…… 池小池伸开手臂盖住眼睛。娄影被他沉思时发出的怪声惹得笑出声来。 你慢慢想，我不催你。 池小池侧过头，从手臂下露出一只眼睛。 说起来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 他摊开手臂去摸他的面罩，揭开看了一点点，心疼地皱了皱眉毛。娄影侧身看向他， 这样子的我，你会喜欢吗？ 池小池一怔，脸有点红，不自觉地把身体往外挪了挪。娄影把身体完全侧了过来，露出了右耳上闪亮的耳钉，小声道： 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江池宇，异能是特别喜欢你。 池小池偏过脸， 肉麻。 我太正经地说喜欢你，你会觉得不真实。那这样呢？我已经不是你邻家的哥哥，整天帮你辅导作业、抄写公式、整理错题。我想…… 池小池突然翻身坐起，娄影诧异道：“ 啊，怎么？ 公式？他背了哪几个公式？” 娄影很快反应过来：“ 白安逸，在树洞里。” 娄影的电脑记忆在此刻派上了用场，他回忆道：“ 第一个。”ADS, CFT, 全息对偶。ADS 等于 CFT, 指的是一个有引力的系统等价于在它边界上的共场理论。只是一个假设推论，还没有现实依据。 池小池默念一遍，摇头道： 不是这个。 透镜成像公式。 池小池念了一遍，仍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难道他猜错了？池小池犹豫一刻。 还有吗？难道 矢量线方程式？ 他闭上眼睛默念完毕。而当池小池再睁开眼时，映入他眼帘的让他一时语塞。一直笼罩在他眼前的尘埃散开了，而他手心中缠绕着一圈又一圈的淡蓝色光线，指尖牵动时如有实质。娄影愕然中带有一丝惊喜。 树洞里的那个粉皮人。 池小池看着掌中线，手掌间浮动着斑驳蓝光映入他的眼中，美不胜收。 哼，是被矢量线勒死的。